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北京移动首次推出点对点 5G 现场直播试点。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意见当中强调，各级党委要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加强领导和统筹规划，宣传教育等部门要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指导、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单位要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重要课程加强建设，给予优先保障。记者在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疫情防控专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天的0到18点，哈尔滨市发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今天巴彦市报告的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3例，病例1是主动到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病例2和病例3为菲律宾境外返哈解除隔离人员。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根据疫情防控的情况，9月22号起，哈尔滨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各年级停止线下教学一周，转为线上教学。第14届全国运动会体操项目的比赛今天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继续进行。在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江苏队获得了冠军，湖南队收获亚军，广东队位列第3。新闻热线此前在今年的5月20号报道了海淀区玉河家园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建好未能开通的问题。报道播出以后，一个月属地完成了专用电表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充电车棚接入便民线，正式的投入使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在今年5月份，居民反映小区内收紧了电动自行车进电梯和上楼充电的管理，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院内建设了多个停车充电棚，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我们去年记得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车棚的了，好几个楼都有，就是没有电。有一个小区电池然后着火的事件嘛，我就开始跟物业沟通，也跟充电桩厂家都沟通了，不让通电。那他们也想通电，人家都说不让在楼里充电了，而且对外租房的比较多。就是到5月份，我开始打1、2、3、4、5的时候都没有。 当时居民期待减少电动车和电池进屋充电，消除安全隐患，但是由于涉及到用电、安防等多个流程，程序推进有些慢。当时属地海淀镇负责这一项目的安全生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完成第三方公司的设备引入，协调用电问题。 现在正在联系那个供电公司弄这充电这方面的问题，走电表可能也安全一些，给咱单走一块表，可能会签合同产权证明，正在推进这个事儿，力争早点给咱们弄上。 在报道播出后1个月，记者收到了海淀区相关部门的回复，表示经属地海淀镇核实，完成专用电表的安装和调试工作。随后物业公司反馈，充电车棚最后在6月底正式投入了使用。 能充了，6月份我那时候就安好了，每个楼都有，都充满就他就推走了，手机扫码就行，就是自己扫码自己扣钱就行，他就是微信就能扫。 咱保安在巡逻的时候没发现没有人楼上充电吧？ 没有，现在都不让充了。 对于这里公共充电车棚的使用情况，居民向记者反馈，目前充电的收费比较实惠，大家对这种公共充电车棚表示欢迎。 装上了我们那充电桩，能用了，那太感谢，还挺好，也挺不错，挺便宜。扫码的那小程序，一般要充，你要我7点半充到夜里2点，6个小时4毛8，就是一度电吧，民电的。我觉得安全，大家都在底下充挺好的，安全第一。我们棚子确实多，